铭记在脑海中，他的博学教诲和那沧桑期望的眼神。今日我所传授于你之一切，务必牢记于心。是的，我记得所有的一切，20多年之中一日也不曾忘却。这一刻我已等待了太久。万历21年正月初四，在无数怀疑的眼光中，李如松带兵抵达了安定关。在那里啊，他见到了前来拜会的日军使者，但这些人既不是来宣战，也不是来求和的，他们只有一个比较滑稽的目的，请赏。李如松的计策成功了。那么在他的授意下呢，沈维敬派人向小西行长报信，说明朝同意和谈条件，此来是封赏日军将领，希望做好接待工作等等等等。要说这日本人呢，有时还是很实在的，听说给赏钱的来了，小西行长十分高兴，忙不迭的派人去找李如松。一般说来，办这种事儿去个把人也就够了，不知是小西行长讲礼貌还是穷疯了，这次竟然派了20-30人组了一个团儿来封赏。顺便说一句，这里的数字呢，源自我所查到的兵部侍郎宋英昌的奏书，但据明史记载啊，是20个人，而且事后剩余人数也不同。我也是没办法啊，明代史呢，难度就在于史料太多，这本书这么说，那本书那么说，基本上是一笔自相矛盾的烂账，类似情况那是多如牛毛啊。在本书中，但凡遇到此类头痛问题呢，一般都是根据顾颉刚先生的史料辨析原则，故此处呢采信宋英昌的奏书。这23人到的时候，李如松正在大营里，他随即吩咐把带头的几个人请到大营，他马上就到。马上的意思就是很快，当然也是还要等一会儿的。出事儿，也就是一会儿的事儿。李如松很懂得保密的重要性，所以沈维敬的情况以及他的打算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，这中间不包括李宁。李宁是李如松的部将，性格简单粗暴，天天喊打喊杀。这天呢，正好待在大营外，先听说来了日本人，又听说李提督要处理这些人，当即二杆子精神大爆发，带领几个人这就进了大营。一进去，李宁二话不说，拔刀就砍。日本人当时就傻了眼。两国交战还讲究个不斩来使，来讨赏的竟然也砍，于是仓皇之间四散逃命。由于李宁是自发行动，又没个全盘计划，一乱起来谁也不知道怎么事儿，一些日本人就趁机逃掉了。于是乱打乱杀之后，战果如下：生擒1人，杀15人，7人逃走。等李如松马上赶到的时候，看到的就是那么个一地鸡毛、狼狈不堪的场面。他当即是暴跳如雷啊，因为这个傻大粗不但未经命令擅自行动，还破坏了他整体计划。李提督自然不肯甘休，当即命令把李宁拉出去砍头。但凡这个时候，总有一帮将领出场，求情的求情，告饶的告饶，总而言之啊，要把人保下来。这次也不例外，李如松的弟弟李如柏亲自出马，且表现得十分卖力啊，碍于众人的面子，李如松呢没有杀李宁，重责他事务军棍，让他戴罪立功。但就在大家如释重负的时候，李如松却叫住了李如柏，平静地对他说了一句话：今天你替人求情，我饶了他，但如果你敢违抗我的将令，我就杀了你。李如柏发抖，他知道自己的哥哥从不开玩笑，从那一刻起无人再敢违抗李如松的命令。教训了李宁，又吓唬了弟弟，但事情依然于事无补。日军使者已经杀掉了，你总不能去找小西行长说这是误会，我们本打算出其不意，过两天 啊，才撕破脸打你，所以麻烦你再来派人，咱们再谈谈。只要日本人精神还正常，估计这事儿是没指望的。所以李如松认定自己的算盘已经落空。然而最蹊跷的事情发生了，仅过了一天，小西行长就派来了第二批使者，而他的任务并不是宣战，也不是复仇，却是澄清误会。误会？李如松目瞪口呆呀、啊！估计是沈维敬的忽悠功底太强，小西行长对和谈信心十足，就等着明朝册封了。听说自己派去的人被杀，先是吃了一惊，然后就开始琢磨，想来想去，一拍脑袋明白了，一定是误会。由于担心上次那批人没文化，礼数不到，所以这次他派来了自己的亲信小西飞，让他务必找到李如松，摸清情况。事情正如他所想的那样，在短暂惊讶之余，李如松笑容满面地迎接了他，还请他吃了顿饭，并确认了小西行长的疑问。没错，没错，就是误会。既然是误会，小西行长自然也就放心了。误会总是难免的，死了就死了吧。希望大明队伍早日到达平壤，他将热情迎接。李如松回复十分感激，待到平壤再当面致谢。万历21年正月初六，李如松到达平壤。日本人呢，办事确实认真，为了迎接大明队伍呢，在这个城门口张灯结彩不说，还找了一群人啊，穿的花枝招展，在这个路旁迎接啊。据说事先呢还彩排过。而当李如松远远看到这一切的时候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彩旗飘飘，夹道欢迎，这算是怎么回事？侮辱啊！但在短暂的诧异之后，李如松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如能一鼓作气冲入城去攻占平壤，唾手可得。他随即下达了全军总攻的命令。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，他的部队啊似乎中了邪，有的往前冲，大部分却只是观望，几道命令下来也只是在原地跺脚龟缩不前。之所以出现如此怪象，说到底还是老问题，没见过千里迢迢跑过来，没看见拿着刀剑的敌人，却看见一群衣着怪异的人在路边又唱又跳，浑似一群疯子，换了谁呀、啊、都心里没底。再加上祖承训妖魔化宣传，大多数人都认定一个原则，不急不急，看一看再说。这一看可就当了。戚家军打日本人起家，自然不会少见多怪，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往前赶。可是他们是步兵，行进速度慢，而大多数骑兵都在看西岐，无人赶上。这么一闹腾，傻子也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小西行长如梦初醒，立刻关上城门，派兵严加防守，把明军挡在了城外。虽说丢了个仪仗队，总算是保住了平壤。李如松彻底发作了，城门大开，拱手相让，居然不要，你们都是瞎子不成？但愤怒之后，李如松仔细观察了眼前这座城池，很快啊，他意识到这或许不是一次成功的机会，却并非毫无价值，只要采取适当的行动。于是一幕让小西行长摸不着头脑的情景出现了，已经丧失战机的明军不但没有停下来，反而重新发起了攻击，而他们的目标是平壤的北城。平壤的北城防守严密，且有牡丹峰高地，易守难攻，进攻很快就被击退，明军并不恋战，撤兵远去。站在城头的小西行长看到了战斗的全过程，他十分不解，为何明军毫无胜算却还要攻击此地啊？不过无论如何，这次战斗结束了，自己呢并没有吃亏， 于是在小西行长的脑海中只剩下这样一个印象，明军曾经进攻过北城。但对柳松而言，这已经足够了。进攻结束了，但李如松的脾气啊却没有结束。回营之后，他一如既往地召集了所有将领，开始骂人。这次骂人的规模极大，除了吴维忠、骆尚志少数几个人外，明军下属几十名将领无一幸免呐，都被暴跳如雷的李司令训得狗血淋头啊。但事已至此，人家已经关了门，靠忽悠已经不行，骂也骂不开，只有硬打了。既然要硬打，就得有个攻城方案，怎么打，谁来打。但李司令啊却似乎没有这个意识，骂完就走，只说了一句话：李如柏，今夜带兵巡夜，不得休息。作为李如松的弟弟和下属，李如柏认为这个命令是对自己的惩罚，也是另一次杀鸡儆猴的把戏。几个小时之后，他将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寅时，平壤紧闭的大西门突然洞开，3000余名日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明军大营扑去。这是消息行长的安排。在他看来啊，明军立足未稳，且人生地不熟，摸黑去劫一把应该万无一失。据说这个小西行长平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《三国演义》，所以对劫营这招那是情有独钟啊。但是很可惜啊，这一套有时并不管用，特别是对李如松，因为他也是此书的忠实读者。这3000多人还没摸进大营，刚到门口就被巡逻的李如柏发现了，一顿乱打，日军丢下了几十具尸体，败退回城。日军的第一次试探就此结束。正月初七，臣大雾，小西行长十分紧张啊，他很清楚这种天气有利于掩藏部队和突袭，便严令部队加强防范。但让他意外的是，整整一个上午，对面的明军却毫无动静。想来想去，却全无头绪。无奈之下呢，小西行长决定再耍个花招，去试探明军的虚实。他派出使者去见李如松，表示愿意出城投降，希望明军呢先后退30里。李如松说：“好，明天呢就这么办。”但双方心里都清楚，这种虚情假意的把戏已经玩不了多久了，真正的好戏即将开场。正月初七夜，不知是小西行长看《三国演义》上了瘾呢，还是一根筋精神作怪，继昨夜后，他再次派出近1000名日军趁夜出城，结果又被巡夜的明军打了个稀里哗啦。小西行长并不气馁，今天不行，明天再来，一直打到你走为止。但他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就在这天夜里，李如松召开了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军事会议。会议刚开始，李如松便通报了他计划已久的进攻时间，明日。当然呢，为何此时宣布作战计划，他也做出了解释：我军所派奸细如金顺良等40余人已于近日被全部抓获，我军情报毫无外泄。大家这回啊都明白了，如果过早宣布计划，很可能泄露，不利作战。而明天打仗，今天才通报，除了保密外，还有另一层意思。就算有奸细，现在去通报也已经来不及了。而且开会的就这么些人，如果到时军情被泄，要查起来那是一查一个准啊。这明摆了就是不信任大家，实在让人有点不爽啊。更不爽的还在后头。明日攻城，各位务必全力进攻，如有畏缩不前者，力斩不赦。末了啊还有一句：不准革取首级， 违者严惩。虽说李如松极不好惹，但当将领们听到这句话时，依然是一片哗然，议论纷纷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有必要专门解释一下啊。在这个明代啊，战争之后评定军功的标准就是人头，这也容易理解。你说你杀几个人啊，那得有凭据啊，人头就是凭据啊，不然你张口说自己杀了成百上千，上哪里去核实去？甚至明军大规模作战，向朝廷报战果的时候，都是用级啊，就是用手级来计算的，而且事后兵部还要依核实多少人头给多少赏。所以在当时啊，这个人头啊，那是抢手货呀，每天打死敌人，许多明军都要抢人头，那是钱呐、啊、有时候啊抢得厉害，冲锋的人都没了，大家啊一起抢人头。李如松很清楚啊，明天的战斗将十分激烈，人头自然不会少，但攻城之时呢，战机转瞬即逝啊，要都去抢人脑袋，谁去破城啊？可是大家不干了，辛辛苦苦跟你打仗，除了精忠报国啊，辛勤打仗外，总还得按劳取酬吧，不让割人头取证据怎么报销？我报多少你给多少怎么的？事实证明啊，李司令是讲道理的，干活不给钱这种事儿还干不出来。歹话讲完，下面说实惠的了。明日攻城，先登城者赏银5000两。在听到这句话的一瞬间呢，大家的眼睛放出了金色光芒。5000两白银呢、啊，大致相当于今天多少钱呢？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，因为在明代近300年历史中啊，通货膨胀及物价上涨是始终存在的，且变化较大，很难确定，只能估算。而根据所查到的资料啊，套用购买力评价理论，可推出这样一个结论：在万历年间，一两白银呢可以购买2担米左右，也就是300多斤啊。经查呢，一斤米的市价大致在人民币2元左右。那么如此推算，明万历年间一两银子大致相当于人民币600元，5000两也就是300万人民币呀、啊！啊，怎么的？谁说古人小气啊？人家还真肯下本钱呢。几乎就在同一时刻，平壤城内的小西行长正进行他的最终军事部署。自明军到来后，他曾仔细观察明军动向，希望找到对方主攻方向。由于大雾，且明军行动诡异，始终无法如愿，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1天3变，未能固定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，决战即将到来，而今夜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，小西行长做出了最后决定。 历史记录了人类的过去，也预示着人类的未来。历史就是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，明朝那些事儿，尽在下集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。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1-2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，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、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阔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。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！咨询电话：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

所以城中的布防也是一天三变，未能固定。时间已经不多了，长期的军事经验告诉他，决战即将到来，而今夜可能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于是在一段紧张的忙碌后，小西行长做出了最后决定。守卫平壤部队为日军第一军全部、第二军一部，共计18000余人，以及朝鲜军，啊，怎么还有朝鲜军呢？就是汉奸军队吧，不少啊，朝鲜的这个当兵的，为日本人办事儿，就是汉奸军，共计5000多人，合计23000人。根据种种蛛丝马迹判断，明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北方面，此地应放置主力防守。于是小西行长命令第一军主力12000人驻守西北方三门、七星门、小西门、大西门，配备大量火枪，务必死守。而在东面，明军并无大量军队，所以小西行长大胆做出判断，明军不会在东城发起猛攻。现在啊，只剩下南城和北城。短暂犹豫之后，小西行长命令如下：南城广阔，不利用兵。新军，这新军呢，就是朝鲜军队，汉奸军啊，5000人，驻守南城韩坦门，余部主力防守北门。我相信呢，在这一瞬间呢，他脑海中闪过的是一天前的那一幕。剩余部队为预备队，由我亲自统帅。至此，消息行长部署完毕。从明军的动向和驻扎看，东面应无敌军，南面必有佯攻，而主攻方向一定是西北两城。我相信这个判断是正确的。只要打退明军主攻，固守待援，胜利必定属于我们。此时啊，在城外的明军大营，李如松终于说出了他隐藏已久的进攻计划。我军的主攻方向是西城。攻城明军共计45000余人，具体部署如下：左军指挥杨元，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小西门；中军指挥李如柏，率军10000人攻击西城大西门；右军指挥张世觉，率军10000人攻击西北七星门。以上30000人为我军攻击主力。第二个部署地区是北城。南军指的是戚家军，南军指挥吴维忠，率军3000人攻击北城牡丹台。平时开会时啊，李如松说话基本是独角戏，他说别人听。然而就在此时，一个人打断了他的话：此攻城部署，在下认为不妥。打断他的人叫做扎大寿。扎大寿，铁岭人，李成梁的家丁出身，时任副总兵。作为李成梁得力部将，扎大寿身经百战，有丰富的战斗经验，且与李成梁呢感情深厚，凭着这层关系，他还是敢说两句话的。我军驻扎于西城已有2日，日军呢可能已判断出我军的主攻方向，如在西城加强防守，我军恐难攻克。另外呢，南军虽为我军主力，但北城的地势太高，佯攻十分不利，难以破城。要说还是扎大寿有面子啊，李如松呢竟然没吭声，听他把话说完了。当然面子啊也就到此为止。李司令把手一挥，大喝一声：这些事不用你理，只管听命。接下来是东城和南城。东城不必攻击，为什么？这次提出的问题是组成序。虽然他很怕李如松，但实在是不明白，既然兵力有余，为何不进攻东城呢？而回答也确实不出所料，言简意赅，简单粗暴。你没有读过兵法吗？为师必缺。 所谓为师必缺是一种心理战术，具体说来呢，是指在破城之时不可将城池围死，因为如果敌军深陷重围无处可跑，眼看没活路，必定会拼死抵抗。如果真把城围死了，城里这20000多玩命的冲出来能不能挡得住，那实在很难说。最后一个是南城，申吉英参将骆尚志率领南军精锐2000，辽东副总兵祖承训率领军8000攻击南城韩坦门，由我亲自督战，务求必克。直到这最后一刻呀，李汝松才摊出了所有的底牌。在宁夏之战中，李汝松亲眼看到了困兽的威力，在优势明军的围困下，城内叛军却顽固到了极点，土包堆不上去，水也淹不死，内无粮草，外援断绝，居然坚持了近半年，明军千方百计，死伤无数，才得以获胜。在这场惨烈的战役中，李汝松领悟到了极其重要的2点秘诀。第一，要让对方绝望，必先给他希望，此所谓为师必缺。第二，要攻破城池，最好的攻击点不是最弱的位置，而是对方想象不到的地方。于是在2天前呢，他攻击了北城，并将主力驻扎在西城，放开东城，不理会南城。西城是大军的集结地，这里必定是主攻的方向，南城过于广阔，无法确定突破点，不利于攻城，绝不会有人攻击这里。北城曾被进攻试探，这很可能是攻击的前奏，所以我真正的目标是南城韩坦门。当所有的人终于恍然大悟的时候，李汝松已经说出了最后的安排。副总兵童养正率军9000人为预备队，应该说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人，也是一个不起眼的安排，在之后的战役中也毫无作用。但十分滑稽的是，这个不起眼的副总兵却是一个影响了历史的人，所谓主将李汝松和他相比实在是不值一提呀。情况是这样的，十几年后，在一次战役失败后，他和他的弟弟童养性搞顺风岛，投降了后金，当了早期汉奸，成为满清的建国支柱。他有一个儿子叫做童图赖，这位童图赖有几儿几女，先说其中一个女儿嫁给了一个人叫做爱新觉罗·福临，就是顺治皇帝。童图赖的这个女儿啊，后来呢被称为孝康皇后，生了个儿子叫爱新觉罗·玄烨，就是康熙皇帝。而童图赖的儿子也混得不错，一个叫童国刚，战功显赫，跟康熙西征噶尔丹时战死啊。另一个叫童国维，把持朝政多年，说一半人称童半朝。这位童国维有2个女儿，嫁给了同一个男人康熙，其中一个虽没生儿子却很受宠幸。后来宫中有个出身地位的女人生了康熙的孩子，便被交给他抚养，直至长大成人，所以这个孩子任其为母，他的名叫爱新觉罗·胤禛，即雍正皇帝。再说童国维还有个儿子，和雍正相交很深，关系一直很好，后来还为其继位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他的名字叫做隆科多。因为雍正的养母和隆科多为异母同胞，所以雍正见到隆科多时总要叫他舅舅。童养正的后世子孙大致如此，还有若干皇后、贵妃、重臣，由于人数太多，不再一一陈述啊。顺便说一句啊，他的弟弟童养性也还值得一提。这位仁兄投降后金之后， 领兵与明军搞对抗，结果被一个无名小卒带兵干掉，这个无名小卒因此飞黄腾达，当上了总兵，成为边塞名将，他的名字叫毛文龙。后来这位毛文龙由于升了官，开始飞扬跋扈，不把上级放在眼里，结果被领导干掉，这位领导的名字叫袁崇焕。再后来袁崇焕又被皇帝杀掉了，罪名之一就是杀掉了毛文龙。哎，想一想这笔烂账啊，真不知该从何说起。按常理呢，预备队宣布之后就应该散会了，李如松也不说话了，大家陆陆续续离开了军营，回去安排明天战备。祖承训也是这样想的，然而就在他即将踏出大营那一刻，却听见了李如松的声音： 祖承训，你等一等，还有一件事情要你去办。万历21年正月初八，明军整队出营，李如松一如既往地站在队伍前列，审视着眼前这座坚固的城池，一场伟大的战役即将开始。李如松天赋异禀，小果敢战，神通兵机。万历26年四月，土蛮寇反辽东，率轻骑远出倒朝，身先士卒，中伏力战死。此时距离他的死亡啊还有5年。李如松的人生并不漫长，但上天是厚待他的，因为他那无比耀眼的才华与天赋都将在这光辉的一刻绽放。拂晓，明军开始进攻。此时小西行长正在西城督战，如他所料，明军的主攻方向正是这里。面对城下的大批明军，他并不慌乱，之所以会如此自信，除了早有准备外，还因为他得到了一个十分可靠的情报。在开战之前，日本曾试图调查明军的火器装备情况，但由于信息不畅，无法得到第一手资料，之后七拐八绕才得知明军也有许多火枪，但杀伤力比日本国内的要小，先进呢更是谈不上。而日本国内使用的火枪虽然是单发，且装填子弹需要相当时间，射程为150步到200步，但用来对付武器落后的明军实在是太容易了。此外呢，在2天前的那次进攻中，明军确实没有大规模使用火器，这也证明了小西行长的想法。所以小西行长认定，在拥有大量火枪部队守卫且墙高沟深的平壤城面前，只会使用弓箭和抵挡火器的原始明军只能望城兴叹。据《明会典籍武备志》记载，自隆庆年间始，明军使用之火器特摘录如下：火器名五雷神机，隆庆初年装用，有枪管5个，各长1尺5寸，重5斤，枪口各有准星，把上装总罩门和铜管，枪管可旋转，转瞬之间可轮流发射。如此看来啊，这玩意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左轮手枪，还是连发的。上边的只是小儿科，根据史料记载呢，明军装备的火枪种类有20余种，且多为多管火器，打起来哗哗的，别说装弹，连瞄准都不用。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呀，火药发明之后，西方人用来装子弹，中国人用来放鞭炮。我可以说，至少在明代这句话很不靠谱。以小西行长的知识水平竟能如此自信，也实在是难能可贵。然而滑稽的是啊，从某个角度来说，小西行长的判断是正确的，因为根据史料记载，虽然当时明朝的火枪相当先进，元朝明军却并没有大规模使用。当然了，这是有原因的，很快啊，小西行长就将彻底了解这个原因。辰时号炮声响，进攻正式开始，西城先攻。站在西城的小西行长严阵以待，等待着明军的突击。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啊，这个炮声响过很久，明军却既不跑也 不架云梯，反而以两人为一组，在原地架设一种两米多长、看似十分奇怪的装置。正当他百思不得其解之时啊，却听见了惊天动地的雷声，天雷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巨响，明军阵地上万炮齐鸣，无数石块、铅子儿从天而降，砸在西城的城头之上。这个日军毫无防备，当即被打死打伤多人，小西行长本人就被击伤。在被扶下去包扎之前，他大声喊出了这种可怕武器的名字：大筒。在日语中啊，这个火枪被称为铁炮，而被称为大筒的是大炮。谜底就此揭晓，明军之所以不用火枪，是因为他们用火炮。跑了几百里路远道而来，自然要拿出最好的礼物招待客人，藏着掖着那是不地道的。不过确切地讲，明军刚刚使用这玩意儿不能称作大炮，按今天的军事分类啊，应该算是手炮或者火箭筒。它的真实名字叫做佛朗机。嘉靖初年呢，在一次海上遭遇战中啊，海盗副使汪洪击败了自己的敌人葡萄牙船队。战后呢，他来到了对方毁弃的战船上，发现了一批从未见过的火器。经过演示，他发现这玩意儿威力很大，值得推广。于是他决定将此物上交中央，并建议仿照。这是明代火器发展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了。由于在明代从外国来的人大都被统称为佛朗机人，所以所有从外国进口的火器，无论是走私的、偷来的还是抢来的，通通被称为佛朗机。而汪洪所缴获的这批佛朗机，是当时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火炮。朝廷十分重视，立刻派人是进行研究。要知道，中国人一向善于研究，但凡世界上弄出个新东西，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，拿出来研究研究，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出来呀。仿制且不说，往往质量比原件的还要好。佛朗机就是如此啊，从葡萄牙人的船上卸下来，装上弹药，射上两发，别说，还真好用。于是乎，先用再改，先改再用，再用再改，再改再用。原本放在船上用的大家伙，体积越改越小，种类越改越多。到嘉靖26年，明代佛朗机成为实现国产化、完全使用国产料件、自主研发，填补了国内空白，并能批量生产，达到16世纪国际先进水平。明朝军事工作者们也用实际行动证明，国产货的品质是有保障的。比如明军装备的大样佛朗机，全长啊仅2米，有准心共瞄准儿，这个炮身呢可左右旋转，具有极强大的杀伤力。2米的大炮，一两个人就能用，按说是差不多的。但中国人的改造精神实在厉害，很快啊，明朝又研制出了小佛朗机。这个小佛朗机全长仅90厘米，炮身呢附有钢环，可供随身携带。打仗的时候，一个人就能端着走。到地方把这个炮筒往地上一架呀，瞄准了就能打，比火箭筒还火箭筒。这玩意儿现在还有啊，这个实物呢存放于北京军事博物馆呢，本人曾去看过，个头确实不大，估计啊我也能扛走啊，有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看。除了这些步兵炮外呢，明朝还发明了骑兵炮、马上佛朗机。这种火炮的尺寸比小佛朗机更小，仅70厘米长，可随骑兵在快速移动中发射，具有很强的威慑力。总而言之吧，明代的佛朗机啊，极易携带，操作简便，实在是攻城拔寨、杀人砸墙的不二选择呀。有了这玩意儿啊，那真是鬼才用火枪。于是